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这一刻，也许你在路上，也许你正在忙碌的工作，也许你在舒适的家中休息，不管怎样，让好听的音乐陪着你。 FM 92.3 FM 92.3 The Beats， 跳动的音乐节拍。 And the telephone keeps ringing, and the boss man knows I know it's him, and the bills ain't gonna pay themselves, don't matter anyway, 'cause I ain't in no hurry today. Nothing wrong with an old cane fishing pole and the smell of early spring. Sit down in a fold-up easy chair on a quiet, shady riverbank. Let the world go on without me. Wouldn't have it any other way, 'cause I ain't in no hurry today.Be a fool now to worry about all those things I can't change. And the time that I borrow can wait till tomorrow, 'cause I ain't in no hurry today.Heaven knows that I ain't perfect. I raised a little cane, and I plan to raise a whole lot more before I hear those angels sing. Gonna get right with the Lord, but there'll be hell to pay. But I ain't in no hurry. Ain't in no hurry. Be a fool now. You won the battle, but you lost the war. I've been in denial. at the back of your door. I promise you this time. Can do. Pop it, lock it, poke it. straight five in your pocket. Put your honk in the sky, move side to side. Jump to the left, stick it, glide. Zigzag, cross the floor. Shuffle in diagonal. When the drum hits, hands on your hips. One footed, 180 twist. And then up, zigzag, step, slide. Lean in left, clap three times. Shake it out, head to toe. Throw it all together, that's how we roll. Do the hold down. Do the hold down. Do the hold down. Throw it all together, that's how we roll. Do the hold down. Do the hold down. Do the hold down. Throw it all together, that's how we roll. Boom, dap, clap, the boom, da, clap, clap. Took a long hard look at my life. Lost my way while I was fighting the tide. A big black cloud, stormy sky. Followed me, oh I was living a lie. So heartless, so selfish, so in darkness. When all your nights are starless, you're running out. To see, found a better part of me, and I'll never let it go. I've come a long, long way, made a lot of mistakes, but I'm breathing, breathing. That's right, and I made it, made it. This time I'm a little run down, I've been living out loud. I can feel it, feel it. That's right, cause I'm feeling, feeling when you're gone for a day, on your own, tear your heart out just to find your way home. I've been so high, I sunk so low, I've come so far with nothing to show for it. Mistaken, I got so good at taking, but now I'm tired of faking. The story's getting old. I'm like a firecracker. I'm made. Let's go. Let me see what you can do. I'm running this. Like a circus. Yeah. Like a what? Like a circus.

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今年的3月3日，在世界室内田径锦标赛男子60米决赛当中呢，苏炳添以6秒42的成绩呢打破亚洲纪录，并摘得银牌，成为第一位在世界大赛中赢得男子短跑奖牌的中国运动员，也创造了亚洲选手在这个项目中的最好成绩。那么今天 Peter 老师就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下相关的故事。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内容，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在伯明翰举行的世界室内田径锦标赛男子60米决赛当中，苏炳添成为首位在个人赛事中获得奖牌的中国短跑运动员。一开始就提到了苏炳添这位非常优秀的短跑运动员，他参赛的项目呢是60米的决赛。我们一般呢在室外呢是100米，室内呢因为可能说空间有限呢，他把这个长度呢缩成了60米，是非常快的非常短的一个比赛。好，那么看看相关的英文翻译。苏炳添这没有问题了， became the first male Chinese sprinter。 好，这里面学到了一个非常有用的词，叫做短跑运动员。短跑运动员有一个专门的单词叫做 sprinter。好， Peter 老师把这个单词的拼写给大家说一下， S-P-R-I-N-T-E-R S-P-R-I-N-T-E-R， 它是指呢短跑运动员赢得了一个大奖Win a global medal。 这里面我们说 win a medal 就可以了吗？为什么前面要加一个 global 这个词啊？因为赢得奖牌，这个奖牌呢它的分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市一级的、省一级的或者国家一级的，以及呢国际比赛呢它的重要性也不一样。有的呢是一般性的国际比赛，而这次呢苏炳添参加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世界室内田径锦标赛，是一个全球的所有的运动员参加的，所以呢前面加一个 global 这个词，强调这个奖牌的一个重要性。 win a global medal in 呢后面有一个是个人赛事个人的赛事。个人这个词大家想一想用哪个词大家会想一个 personal 这里面不能用 personal， 因为 personal 呢是指私人的自己的意思。那么表示单独的一个人的话，我们用另外一个词来表示，叫 individual。 individual 这词希望同学们记下来，有一些难但是呢咬咬牙把这个词记下来。我把这个单词的拼写给大家说一下， I-N-D-I-V-I-D-U-A-L individual， individual 表示呢个人的、单独的意思。我们可以说呢 individual interest 是指呢个人的利益比如说跟国家的利益、集体的利益，那么相对立的或者说呢有一定冲突的时候呢，那么个人的利益呢英文叫做 individual interest。 有的时候呢我们买一些食品那么说打开大的包装呢，会发现里面呢有独立包装的那个小袋，那么英文叫做 individually packed， individually packed。 所以通过我们今天的讲解呢，以及呢刚才 Peter 老师给大家举的几个例子呢，大家可以呢了解到 individual 这个词呢表示说独立存在的、以个体的形式存在的意思。这里面一个个人的赛事呢叫 individual event， E-V-E-N-T。 那么今天我们学到了跟体育相关的另外一个名词 individual event。 As he took the silver in the men's 60 meters final， 银牌就是银那个词 silver然后呢有一个词 final at World Indoor Championship， 这个锦标赛是 champion 冠军，这个词后面加一个 ship 跟船没有关系了，它表示对名词的一个抽象的处理championship in Birmingham。 那么看看他所取得的成绩这位28岁的运动员在2015年成为第一位亚洲出生的运动员，在百米比赛中跑出了10秒以下的成绩，他以6秒42的成绩呢刷新了个人记录，打破了他在上个月 创下的6秒43的亚洲纪录。我们知道呢，像这种短距离的比赛哈，100米和这个60米呢，每提升 0.0 几秒哈，都是非常困难的。那么他呢，在一个月之内呢，突破了一个 0.01 秒的成绩，已经非常的了不起了。好，那么看看英文的翻译。The 28-year-old, 28岁的一个运动员 who became the first Asian born, 这里面提到一个亚洲出生的哈 ,Asian born, 后面是运动员。运动员呢，我们想叫 sportsman, 哈，可以，但这里面是指这个运动员的另外一个词叫 A 开头的 athlete, A-T-H-L-E-T-E, athlete, 啊，亚洲出生的运动员 to run under 10 seconds in 2015, 跑出了10秒以下的成绩，用的介词是 under 10 seconds in 2015, 然后呢以6秒42呢刷新了个人成绩，他获得了一个成绩或一个时间。看看这里面用的动词非常的好玩，用的是 clock, C-L-O-C-K,同学们会问，哎呦 ,clock 这个词我们原来学过是这个钟的意思哈，比如说我们看看这个钟表叫 clock 作为名词，但是同学们注意了，这里面这个 clock 它的词性发生了变化，从名词变成了动词，表示说一个时间的概念哈，因此呢大家在听一些体育比赛的转播的时候哈，那么这个词会经常的用到 clock a personal best, 就是说在时间上呢获得了一个个人的最好的成绩啊，这个词组同学们记下来哈，默默的记下 clock a personal best, 个人的最好成绩呢是6秒42哈 ,6.42 和 42 seconds, 打破了一个记录，记录我们学过是 record, R-E-C-O-R-D, 这个发音同学们一定要小心了， record 是动词表示录音哈，录制的意思，作为名词呢它的发音呢是 record, 可以指呢我们说记录或者说唱片等等。那么打破一个记录呢是 break record, break record, 这里面打破的是亚洲记录，是 breaking the Asian record, 那么也可以指呢打破世界记录，是 break the world record, 都可以。那么后面加上这个亚洲记录的成绩呢是6秒 43, set by himself,last month, 那么这个6秒43呢也是他个人哈啊上个月啊创造的，所以他非常的了不起哈，连续的不停的来破纪录。28岁的苏炳添在世界室内锦标赛60米比赛中成为了最成功的亚洲运动员。The 28-year-old 苏 became the most 成功哈，这个词同学们想一想，成功的 successful,successful, 后面是亚洲运动员 Asian athlete, Asian athlete, in the 60 meter of the World Indoor Championship. 好，那么这句话呢跟上面那句话呢多少呢有一定重复哈。好，那么看看苏炳添他的这个一个比赛的经历哈。这是呢苏炳添第四次哈参加世界室内锦标赛，同时呢成为获得该项锦标赛奖牌的第五位中国运动员。大家了解的还有一位特别优秀的运动员也在室内锦标赛获得了奖牌，哎，想一想是哪位呢，是跨栏的刘翔啊。刘翔呢在2003年的世锦赛呢获得了一枚奖牌，当时呢参赛的项目呢是60米栏啊，60米栏，他获得的奖牌呢是一枚铜牌。看看这句话的翻译，苏炳添参加比赛哈，我们说参与比赛，那么说有一个竞争的意思哈，他没有用这个take part in, 而用的是 competing, compete, C-O-M-P-E-T-E, compete, 啊，这个词呢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啊，参与比赛啊，竞争的意思 compete, 那么 in his fourth, 第四次 indoor championship, 啊，那么这词呢我们也讲过了， championship 是指呢锦标赛， became only the fifth male Chinese athlete,成为呢第五位哈，就是获奖获得奖牌的中国男运动员哈， became only the fifth male Chinese athlete to 获得一枚奖牌。这里面这个奖牌啊，同学们想一想，获得如果用 get 是可以的，但是呢它的这个味道啊或者它的意思呢不是非常的恰当哈。那么今天 Peter 老师给大家推荐另外一个词叫 snatch, snatch SNATCH， 他表示说经过一番努力哈，或者说经过一番搏斗获得或抢到了一个东西。我们知道呢，在奥运会啊，或者说一些比赛特别激烈的那些赛事当中，不可能呢和和气气的，一定要呢非常的努力的哈，使尽所有的力气和获得某一件东西，在很多的选手当中能够脱颖而出。那么因此呢，用这个 get 这个词呢，它不能够很准确的把这个味道呢体现出来，所以呢今天用这个 snatch 这个词是非常好的，表示呢从哪儿呢非常快的非常努力的去抢某一个东西。因此呢我们说获得一枚奖牌呢，这里面用到的是 snatch a medal， snatch a medal。 当然这个词也可以用到一些不好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在一些治安特别不好的区域呢，商家或警察呢会给大家一个 warning， 一个警示语，会写呢be careful， bag snatchingis very common in this area， 或是 beware of bag snatching， 就是说呢一定要小心了，这儿呢会有抢包的现象的出现。所以这里面 bag snatching 是指那种一种犯罪行为哈，抢包的行为。 following in the footsteps of 刘翔，直译哈就是说按着刘翔的脚步获得了第五枚奖牌。当然了，这里面呢可以翻译成在刘翔之后成为了第五名获得奖牌的中国男运动员。但是这个英文说的非常好， follow the footstep， 这里面 footstep 表示说一个人的脚印哈， foot F-O-O-T S-T-E-P footstep of 刘翔 who won his first global medal 哈，获得他的第一项世界性的一个奖牌哈。同样呢用这个字 global medal， 那么看看这个铜牌哈，英文怎么来说这个铜牌呀、啊，不能用金属那个铜 copper C-O-P-P-R 那是不行的哈，那是金属的铜。而铜牌呢它有一个词叫 bronze， bronze B-R-O-N-Z-E。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在体育比赛当中我们说这个金牌叫做 gold medal 哈， gold medal， 银牌呢是 silver medal， 铜牌叫 bronze medal 哈。有的时候呢直接用这个 bronze 就可以了，表示这个铜牌的意思。 At 2003 championship in the same arena， a same arena。 那么我们看一下苏炳添和刘翔的一个关系，或者是说呢他对刘翔的一个印象或一个看法哈。他说呢，刘翔是我的偶像，也是我的朋友哈。苏炳添说道，在最近的比赛当中呢，我总是呢离奖牌很近啊，但是呢一直没有获得，这一次终于我获得了一枚奖牌。那么回到家的时候呢，我期待着会有一个盛大的庆祝活动，因为呢我的梦想成真了。那刘翔是我的偶像，刘翔 is my 偶像，这个词想一想是 idol、idol I-D-O-L。 我想呢有些同学学过这个词 idol， 它可以指呢很多人，比如说我的老师啊，我的一个朋友啊，我的父母，或者是你特别欣赏的一个人会成为你的idol 哈。那么还有一个词叫 role model 哈，这个词呢也可以指一个人成为你的特别尊敬的一个人，叫 role R-O-L-E 后面加一个 model M-O-D-E-L role model 哈，也可以指呢英文里面哈特别受大家尊敬的一个人哈，既可以用 idol 这个词，也可以用这个 role model 来表示。同时呢，既是我的偶像，也是我的 friend， 我的朋友。 said Sue I was always so close to a medal 啊，我离这个奖牌啊特别特别的近，但是呢非常遗憾一直呢没有机会获得一枚奖牌。所以表示一个人特别接近某一个东西， be close to something in recent championship and finally I got one 啊，最终我获得了一枚奖牌。 back home 回家的时候 I expect， 那么当然了非常的期望哈，有朋友有队友哈，有家人为他举行一个大的 celebration， there will be a big celebration 哈，前面加一个形容词 big celebration， 大的一个庆祝活动。 as this is my dream that comes true， 是我的梦想成真的一个机会， dream come true。 那么看看苏炳添他当时呢获得奖牌时候的一个想法哈。苏炳添说呢，我原来呢想可以赢得一枚铜牌就不错了，对他来讲银牌和铜牌没有太大的区别，即使是铜牌也能证明呢中国短跑运动员在世界大赛中能够取得突破。苏炳添啊，苏 said actually I thought I would win a bronze I would win a bronze 赢得一枚铜牌 There is no difference 银牌和铜牌啊没有太大的区别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silver and bronze 啊，两个词银牌和铜牌 Even a bronze could 证明同学们想一想哪个词证明 prove 哎 prove 能够证明 that Chinese短跑运动员，我们刚才学过了，同学们回忆一下是哪个词表示说短跑运动员叫做sprinter S-P-R-I-N-T-E-R sprinter have made 突破突破这个词是 breakthrough 非常形象的一个词 break 打开然后呢 through 穿过 breakthrough 但是啊，同学们注意这个词呢合到一起啊，形成了一个名词了，表示的是突破的意思 breakthrough in the major world competition 在世界重大的比赛当中，我们中国人特别呢我们中国的男运动员特别在短跑方面能够 make breakthrough 获得一个重大的一个突破。那么在过去的四年里啊，中国短跑运动员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呢我们在个人比赛当中却没有机会呢获得奖牌。今天梦想实现了，我的或者苏炳添他的下一个目标呢是在奥运会上进入100米的决赛。 In the past 4 years Chinese sprinter have made great improvement made improvement 这是一个过去式哈，原型呢是 make great improvement 表示取得巨大的进步。 But we only lack这里面缺乏 L-A-C-K lack a medal 缺乏一枚奖牌 from 个人的比赛当中。想一想个人的比赛呢是 individual events 所以同学们记下来这个词，以后呢看一些重大的一些体育比赛呢旁边会有英文，同学们仔细的去留心一下哈个人的一些赛事哈。 Today the dream has come true. My next goal is to reach the 100 meter final 哈，100米的决赛 final at the Olympic Games. 好，那么接下来皮老师把刚才的故事给大家再朗读一遍。苏炳添 became the first male Chinese sprinter to win a gold medal in an individual event as he took the silver in the men's 60-meter finals at the World Indoor Championship in Birmingham. The 28-year-old, who became the first Asian-born athlete to run under 10 seconds in 2015, clocked a personal best of 6.42 seconds, breaking the Asian record of 6.43 set by himself last month. The 28-year-old Su became the most successful Asian athlete in a 60-meter of the World Indoor Championship. Su, competing in his fourth indoor championship, became the only fifth male Chinese athlete to snatch a World Indoor medal, following in the footsteps of Liu Xiang, who won his first global medal, bronze, in the 60-meter hurdles at the 2003 championships in the same arena. Liu Xiang is my idol and also my friend, said Su. I was always so close to a medal in recent championships and finally I got one. Back home, I expect there will be a big celebration as this is my dream that comes true. Su said, actually, I thought I could win a bronze. There's no difference between silver and bronze.Even a bronze could prove that Chinese sprinter have made breakthrough in the major world competitions. In the past 4 years, Chinese sprinter have made great improvement, but we only lack a medal from individual events. Today, the dream has come true. My next goal is to reach the 100-meter final at the Olympic Games.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下一个环节，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讲的故事的题目是麦克船长，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那今天 Jason 老师想为大家讲一个新故事，一个关于船长 Mac 的故事。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Captain Mac.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名字就是麦克船长。 Captain Mac is busy. He sails at 10:30, but he still needs to find a crew. Can I get 10 men? 麦克船长呢现在很忙，因为10:30的时候他要扬帆去远航，但是现在他仍然是需要找一些船员。现在快看这只钟表啊， It's 9:00, 已经9:00了，还剩一个半小时了，任务艰巨啊。 I can be the cook, says Tom. Look out, or you'll get wet. I can catch our supper. I can get it in the net. 这个时候船员 Tom 就说，我可以来当厨师，快小心啊，要不然水就会把你身上弄湿了。 哈哈，你看呢，我可以为我们的晚餐抓一些美食来。 看呢，他用网抓住了一些鱼。 Stop that hungry rat, cries Mac. Ron had the pet for that. My cat will do the job, he cries. A cat can get a rat. 这个时候船长就大喊着说，快阻止那只饥饿的老鼠，别让它偷吃了我们的美食。 Ron 有一个宠物能对付老鼠。 他就说，我的猫可以来阻止老鼠。 Who can clean the ship? Asks Mac. Right now, it looks a wreck. Don't worry, Captain Mac, says Ned. I can mop a deck. 这个时候，麦克船长又问呢，谁可以来清扫一下这艘船呢？它现在看起来呀，一团糟。 Ned 就说，别担心，船长，我可以来擦甲板。Who can help us find our way?Mac gives his charts a tap. I know which one to use, says Nat. I can pick a map. 那谁能帮我们来找一下航路呢？ 然后麦克船长就用他的手在地图上敲了一敲。这个时候 Nat 就说，我知道哪张地图能用， 我可以选出来可以用的地图。 SoonMac has found 9 sailors. One more and he can stop. I can climb the mast, says Rick. Can I get up on top? 那现在麦克船长已经找到了9名水手了。再来一个人，他就可以停下来去远航了。这个时候 Rick 就说呀，我可以爬上桅杆，去做瞭望手。然后他自己说，我能爬到上面去吗？他好像有点害怕哟。 Now Rick is feeling dizzy. He has to calm down quick. A sailor's life is not for him. He's leaving. Rick is sick. 当 Rick 在爬上桅杆的时候，他感觉有一阵的眩晕。 他赶紧爬了下来。水手的生活对他来说不合适，他现在得离开了。A girl runs up.And Pam, she cries. She's on board with a pop. I'd like a job. Let's see, says Mac. Pam, get up on top. 这个时候有一个小女孩蹦蹦跳跳地跑了过来。她说，我是 Pam. 然后呢，她就一脚蹦上了甲板。我想要一份工作。这个时候麦克船长就说，让我们看看你有多厉害吧。 Pam,请你爬到桅杆上去。Pam scrambles up the rigging. The job is yours, shouts Mac. Get ready for the journey, lass. Run, Kate, run and pack. 然后呢，Pam 就很迅速地爬上了这个桅杆。他做得很棒。Mac 船长就大喊着说，这份工作是你的了。 现在，小姐，请去准备你的旅行吧。快跑，我的孩子，快跑，去给自己打个行李包吧，我们要一起去远航了。 My crew's complete, beams Captain Mac, and everyone's a gem. The clock has struck, the tide is right.